繼續翻翻嚟咧，呢個人氣十足嘅東頭灣道99號啊，點解成日都咁多人氣嘅咧？呢度其實呢啲節目唔應該咁多人喺個直播室度嘅。 OK， 得呢啲。 好彩我而家已經唔當佢哋人，我唔當佢哋人啦，當咗佢哋係好朋友啊。 即係你啲朋友唔係鬼，你啲朋友唔係 好朋友唔係人氣， 你啲朋友唔係人。 係啊，通常同我做咗朋友應該都唔係正常人。 好似我呢啲係怪獸嚟嘅， 都係㗎。 怪獸㗎，應該都怪怪地。 係咯，中意聽呢個奇案節目啊，中意聽啲血腥嘢嘅人咧，都係應該有啲唔係好正常喎。始終覺得係咪咧？阿 Frank 你係咪㗎啦？好人好姐做咩嚟咗？ 都會㗎，其實你其實睇得多呢啲案，真係會有少少陰暗面出咗嚟㗎。 係咪啊？你好似第二次上嚟啦。 係啊係啊係啊！ 上次係講咩案啊？都唔記得咗。 巨鑽。 巨鑽哦，阿發仔嗰單哦，係啊，跟住因為其實阿 Frank 事後咧都有同我去探阿發仔啊嗰啲啦，咁又再接近多呢一個嚇，即係罪惡多一步咯嚇，有咩感覺咧？ 接完即係其實見過阿發仔，亦都了解咗其實成單 case 咧係真係即係更加明白咗好多即係人生嘅嘢啦，係啊，少少人生嘅嘢啦，同埋。即係希亦都希望啦，即係成日我話英希望即係譬如阿費仔單 case 會有一個好再好少少結果啦，將來。 O K， 咁啊，其實最近都有啲進展嘅，不過由某方面講啦，咁啊就都佢自己都自強不息，去諗一啲辦法去幫自己去脱離呢個火坑啦，叫做嚇。咁啊，睇下有咩進展啦。希望即係將來有一日咧，就即係佢會坐喺一個直播室嗰度同我一齊做節目。 呢個係好希望嘅， 希望你有呢一日啦。咁另外好歡迎阿毛啦，阿毛就冇見一輪啦，喺呢一個東頭啦。咁今日咧， 我係兩年前 係嘛？ 哦 ，OK， 嗱，咁我唔係即係有啲啱你嘅，我先揾你講噶嘛。呢一單就真係啱你講啦，我覺得，因為講啲日本嗰啲嘢咧，我唔知係即刻諗起你嘅又。 有咁 諗起嗰啲鹹蛋超人啊嗰啲。 係咯，即係呢啲啊，即 係。呢個係乜嘢啊？ 扎古。 哦，扎古 嚇。 你好中意扎古嘅。 我係。 係咪即係高達嗰個啊？ 高達裏面綠色嗰只咯。 識咩啊你？扎古我識啊，真係啊。咁啊其實咧阿毛咧就即係對日本文化都有啲了解啊， 似乎係嘛， 都係同嗰啲 AV 啊，即係嗰啲 AV 有關嘅，我自細有睇 AV 嘅 ，AV 我有睇嘅 ，animation 有睇嘅， 愛情動作片，愛情動作片 係啦 ，O 嘅 唔好意思真係，成日都流口嘅真係， 唔緊要嘅，唔緊要嘅 咁其實今日咧真正講呢一單案嘅最終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一個日本嘅 fans 嘅，咁啊喺度好多謝佢啦，咁喺唔知係咪一月嘅時候見過佢啊，定係一月頭啦嘛？ 啱啱 係咪周海亮？ 周海亮嗰單 case 三月咯喎， 三月差唔多。 下三月嘅時候咧就見過佢啦，就特登喺日本嚟香港見我，唔係我想啫，即係佢又啱啱去嚟香港探親，咁咧跟住就嚟呢一度同我哋見下面啦，咁樣 順道探訪。 係啦，咁同埋佢就即係好強調就話：，你幾時講呢一單案啊？咁樣就係呢一個細田谷滅門事件啊，咁。唔知點解阿 Frank 又同呢單案有咩關係咧？點解你又會坐喺度嘅咧？今日 因為其實喺嗰次阿周海亮嗰單 case 咧，就之後我哋又啱啱又嗰晚又見到本邦啦。咁我就同佢傾開，以為日本有冇啲奇案咧？有冇啲即因為我想了解多啲啦。咁跟住嗰晚就講起呢單細田谷啦謀殺案啦，一家謀殺案啦。咁其實係完全。佢講完俾我聽之後，我係好似著咗魔咁樣咯，即係入咗迷咁樣咯，就不因為個問題係其實依單案咧最大問題係香港，即係如果講香港啊或者英文咧，即係中文同英文其實嘅 即係嗰啲 媒體嘅係 文字記錄 係啦，就好少嘅， 係啊， 所以就好學，亦都好開心，多謝 Wimon 即係。佢好有心機，譬如話佢將有啲有一啲譬如新聞報道翻譯俾我睇啦， 日文啊翻譯咗， 係啊係啊係，或者嗰啲 video 俾我啊， 係 啊係啊，真係好多謝佢啦，係啊， 係咯，好地道嘅資料啊，我哋最中意呢樣嘢就搜羅大家每一個地方佢哋自己熟悉嘅嘢啊文化或者佢哋附近發生嘅事啊，咁俾多啲資料我哋啊嘛，我哋嚇好多嘢我哋都接觸唔到，去到咁遠嘅時候， 文化同環境資料係。地道嘅先俾到嘅， 係啊，同埋最正咧就係佢親自去嗰度影過相，去依個案發現場嗰度。 係啊，依個係好 amazing 嘅真係，佢影咗 video 360度嘅 video 俾我睇，哇！原來周圍環境係咁嘅，真係如果即係因為有依個 video， 我更加明白咗周圍嘅環境啊，或者 那個犯人可以的逃走路線啊，嗰啲方面就更加了解咯。 係，咁嗰個 video 我好像冇整出嚟，需唔需要啊？我需要係嘛？因為我其實整咗啲相出嚟嘅，準備咗。 其實如果有時間， 如果有就更加好， 唔 好嘥咗心機。 係啊，佢有心機。 我明㗎啦，我會㗎啦，因為OK 多咗多咗。咁就同埋咧就因為咧。因為阿 Ramon 其實住得都又唔係算好近嘅，但係都即係都係搭好似搭一兩個車站係咪啊？ 係，好似搭兩三個車站 附近嗰度啦嚇，咁啊同我哋影咗啲相，咁啊令到大家更加真切咁去親身去了解下呢一個案件個案發個地點係點樣嘅。咁其實網上咧都好多相片嘅呢一單案。所以咧，陣間咧就好多相可以俾大家一路睇住咧，就去了解下呢一單咧原案嚟嘅喎。咁原來咧香港人咧，我哋嗰日咧就喺度即係現場問啲奇案迷啦。係 啊。 咁又其實唔係個個知呢單案。 係啊，其實好少人知。 可能聽過個名咯。 係啊，相對少嘅，因為始終華文嘅資料比較少。係啊，即係大部分資料都係日文咯。 係 啊。如果你唔熟日文嘅，其實會比較少接觸。但其實呢單係日本一間好。好出名的奇案嚟噶，因為又同個公訴時限有關咧，又就嚟冇得查啦咁。 非常轟動。關於公訴時間咧，陣間可以解釋一下俾大家聽。咁但係我想喺呢個時候咧，先帶大家啦，因為其實呢單案太長，太多資料啦，所以要快啲咧進入個案情先。咁一路咧就會話俾大家聽，其實呢一單案到而家為止。當然未破啦，咁未破咁之後條路係點咧？有幾遙遠，或者定係已經唔可以再 查 落去 咧？ 陣間可以再 查嚟都無謂咧。 係啦，陣間再解釋俾大家聽。喺呢個時候咧，好緊張嘅，我哋咧就去翻呢個2000年。2000年咧，呢個千禧年嘅時候咧，幾多月啊？ 12月。 我呢個日子其實好容易記，係大除夕之前嘅一天。我哋去翻日本先，去日本啊飛啦！ 2000年嘅大除夕。亦即系日本人眼中20世紀嘅最后一日，东京都世田谷区上早司谷嘅一栋3层高平房入边死气沉沉，完全冇迎接新年嘅欢乐气氛。直至早上11点左右，女户主嘅妈妈进入呢一间屋，自打破咗呢一阵死寂。 全屋一共有4具尸体，佢哋系一家人。爸爸死在1楼的楼梯底，而妈妈和大女是死在2楼的楼梯底，而细仔就死在2楼的睡床旁边。除了细仔似乎是被人勒死之外，其余3人都是被刀插死，浴血当场，相信死去已经超过10小时。 逃之夭夭的凶徒在现场留下了大量罪证，逗留超过10小时，牌面上可以捉到他的机会相当之高，但估不到事与愿违，这宗20世纪的最后冤案从此和警方以及死者一家苦苦相缠，成为每年大除夕一个令人困扰的心结。 我哋咧就錯過咗啱啱上年嗰個大除夕咧，就冇得講呢單案，因為嗰時有啲事發生，我唔記得咗咩事。 有第二嘢發生 係。唔記得咗咩事，因為嗰時係真係想講呢單案啊，記唔記得啊？炮灰唔記得。 唔係，但係其實，但係其實呢單案喺日本係所謂月經式嘅一個案件嚟嘅，因為每年。到嗰年嗰日，即係每個月到咁上下，即係到咁上下，有人會提一啲事咧，叫月經 post 啊。 每個月啊？ 唔係真係每個月，即係到咁上下。但喺日本係每一年。每一年就好似即係姨媽到咁咧，啲人就會提噶啦。啊，十年後呢單嘢點咧？咁有冇新嘅料咧？咁樣 去到即係依個案發嘅日子啦，附近啦，咁就話警方咧就會貼翻曬啲大字報啊嚇，咁啊出嚟又話有日文啊，有韓文啊咁樣。 日文、中文、韓文、英文。 咁點解會韓文嘅咧？嗰陣時係咪即係有韓流襲日本咧？即係好似而家咁啊！我哋喺香港就即係你買件衫個 sales 都話：，韓國嚟嘅咁樣，就好似要買貴啲咁 啊！ 係啦，咁係咪即係嗰陣時係即係點解會同呢個韓國咧會扯上關係？點解係要韓文咧？點解冇簡體字咧？係啦，咁原來係有段原因嘅，即係我哋一間可以即係解拆一下啦。咁原來呢單案咧啊，同韓國咧又即係息息相關喎。咁不如講下咧，嗱頭先咧就講到呢一單案咧就發生喺呢一個世田谷嗰個地區啦。咁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東京玩咧，可能對呢個地方都有少認識係嘛，都聽過下嘛，起碼都 聽過咩啊？ 聽過嘅， 聽過嘅， 聽過西田谷未？ 聽過嘅， 冇聽過惡人谷，聽過嚇西田谷咧。咁其實喺邊咧？不如誒約兩望一望個地圖啊，好唔好啊？咁阿毛或者解構下嗱，見到東京啦嚇，東京嗰個位置啦。咁下面咧就見到有新宿啦， 新宿區啦，係啊。 你再對落啲望啦， 就會見到有細田谷區 西南面啦嚇。咁啊，再望下一張相啦，39嗰張。咁你見到細田谷區咧左左邊咧，即係呢個西北邊嗰度咧，有一個叫做細田谷嘅公園係嘛？嚇、 嗯， 一個公園區嚟嘅。咁其實咧當時咧呢個死者一家咧就住喺嗰度附近啦。即係簡單嚟講，係住喺細田谷區嘅西北邊。咁上下啦， 咁啊無力，譬如細田谷區咧，即係會係多唔多香港人去啊？或者 有冇出啲咩 A V 嗰啲女優嗰啲啊？ 我即係我所知嘅細田谷區其實好多係住宅嚟， 住宅嚟嘅， okay, 住宅嚟嘅，即係商業嘅地方唔係咁多。 係， 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真係中意，譬如去啲優靜喺個距離個市中心唔太遠，而係有啲幽靜啲嘅地方行下咧，其實細田谷區係有嘅， 係、 okay, 就可以有呢啲休憩地方你行下啦。 嗯， 咁但係就 一般嚟講，購物好少去嗰度， 係啊，因為佢唔係商業，佢唔係商業啊嘛，所以一般嚟講，你都係落到去呢個新宿區啊，咁就算㗎啦，就好少落嗰邊。 係，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去旅行，就好少去嗰度玩。 旅遊好少，不如特登去揾嘅啫。 係啦，啲住宅區為主啦。 係啊。 嚇，咁啊，講翻喺呢一個二千年嘅時候啦，頭先聽到咯，二千年咧對於日本嚟講咧，先係一個新世紀嘅，即 係 點講啊？即係二千年嗰個大除夕啊，先為之呢個世紀嘅第一年。 第一年啦。 第一年嚟嘅。咁同我哋嘅計法好似有啲唔同。 誒，唔係，因為其實日本喺即係所謂現代化之後咧，其實佢將成個以前用嘅曆法轉咗用西曆嘅。 哦，係嘛？ 嚇，但係佢啲傳統咧就跟翻傳統喎。所以佢哋每年係一月一號咧，佢哋就會去廟拜神嘅。 哦。 就係佢哋以前就跟，即係佢哋嗰個曆法嘅初一就會去拜神嘅，但係就變咗係西曆嘅一月一號就拜神㗎啦。而家。 O K。 呢個就係而家變成係佢哋嘅習俗啦。 哦。 係。 即係佢哋將已有嘅習俗搬咗落去西曆度做。 哦。 O K。咁啊嗱，嗰陣時咧，呢一個頭先嗰個叫祖師谷公園啦，佢住喺嗰度附近啦。咁嗱，咁大家可能會諗啦，因為頭先講話案發嘅時間咧，揭發嘅時間就係31號大除夕嘅早上嘅11點，就係户主女户主嘅媽媽就係揭發噶啦。咁原來媽媽咧就係住喺佢哋隔離屋嘅，隔離有間屋嘅，咁就拍埋一齊，即 係 唔係相連啦，不過就拍埋一齊， 一場之隔，係一場之隔， 係啦。咁原來嗰日媽媽咧就發現咧，佢哋咧個電話唔通，即係平時會打電話過去啊，可能會唔會一齊食早餐或者唔知，我唔知佢哋有幾 close 啊。但係咧佢就突然間，咦？點解打極都冇人聽嘅咧？於是乎咧，佢就走咗過去咧，就開門啦，即係佢鎖匙啊嘛。咁入到去咧就揭發命案嘅，係啦。咁啊就話佢哋其實咧應該係死咗都成。即係計翻啦，法醫睇翻佢哋胃裏面嘅消化物啦，就應該係之前嗰晚死嘅喎。 係啊， 就應該之前嗰晚咧就11:30到死亡嘅， 嚇 相繼咁死亡啦。咁啊，邊個死先死後嘅咧？我哋一間可以再解釋。 慢慢研究，係啦。 嚇，咁但係佢都死咗係十幾個鐘。咁但係如果嗱成家人咁樣啦，俾人哋咁樣即係你都聽到話好多血啊，咁樣斬到成身傷曬，咁又係冇人聽到嘅附近。點解嗰度會冇人？即係鄰居去咗邊咧？鄰居？咁啊 ，friend 解釋下當時， 因為其實咧，當時嗰個公園咧就係啱啱喺度擴建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本來佢哋都係 plan 咗喺2001年嘅3月咧，係會去即係會搬遷嘅，因為其實個公園擴建周圍冇乜人嘅， 即係死者一家本來諗住走噶啦， 走噶啦，三月都走噶，咁佢搬剩咧係搬剩得翻佢嗰家人同埋佢。太子老婆即係佢老婆嗰間， 佢老婆個阿媽即係外家嗰度啦， 即係得翻呢一家人同埋外母一， 係啦， 仲有好似仲有一兩户， 一兩户到啦，所以就好少人嘅，係啦。 不過咧，佢哋當時咧已經收咗錢嘅啦，即係收咗政府錢嘅幾千萬 yen 嘅收咗， 即係收咗補地價， 係啦， 準備走 啊，走啦， 即係等於港紙幾百萬咁啦。其實睇翻咧，原來二千年嗰時咧係七算嘅咯。七算嚇，咁即係400多萬啦，港紙啦。咁其實袋咗錢嘅，不過未搬啫。 係， 但係未搬就出事啦。咁而且咧，因為嗰度咧就你可以講話叫天不應啦，因為你都咁少 人 喺附近。咁11點瞓咗覺未咧？嗱，我聽阿 Fermon 講咧，佢就話日本人好鬼早瞓覺喎，所以佢聽呢一個節目咧已經係異數嚟㗎啦。係 啊， 嗰時我哋咪11點先開始嘅，即係佢話咧，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夜㗎。 因為很多日本人好像是10點、9點、10點鐘到瞓 嘅。佢哋一般個即係你知啊，日本係其中一個最長壽嘅國家嚟噶嘛。 係啊， 佢啲作息時間係 啊，所以你哋小心啊。 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嗰個生活係尤其是翻工啦嚇，即係你翻工你遲到一秒鐘，你都係遲到。 哦，咁樣樣㗎， 係好 係啊，好嚴格㗎嘛， 嚴格嘅， 好嚴㗎。你早十分鐘翻工，早十五分鐘係應該㗎。 係啊， 即係喺佢哋啲一般公司嘅文化，咁所以佢哋係每人遲到㗎。係， 所以大家想長命啲就唔好再聽東頭啦，知唔知？ 係啊， 唔係唔緊要，係 啦， 聽阿卡， 聽 阿卡，係 啦，啊係 啦，聽阿卡， 你講講自己咪， 係朝頭早翻工嗰陣搭地鐵可以聽嘅，係。 咁啊冇抹喎，但又。 唔緊要，咁放工搭俾你聽啊！得得， 係咪啊？嚇咁其實咧就講翻啦，當時咧或者我睇翻咧，即係細田谷一家咧少少嘅資料啊，因為都要俾大家了解一下佢哋背景先啦。咁啊，睇下第二張相唔該嚇嚇。咁啊，呢四位咧就係、是、當時即係一家四口啦，就被滅門嘅呢一個即係橫禍啦，可以話。咁不如解釋一下佢哋，講下佢哋背景啦，好嘛？咁藍色衫嘅就係户主啦，44歲嘅宮澤先生。 宮澤先生 係啦，咁不如講下佢少少背景好嘛？ 好啊，嗱佢咧 交俾你啦。 哦，好啊。咁其實咧，宮澤先生咧就喺一間叫做佢係做一啲 corporate branding 嘅公司啦， 即係做一啲公司嗰啲 image 幫佢哋搞啲， 或者 marketing 啦，即係幫一啲公司做 marketing 就 公宅幹男啊， 幹男 呢個係後期先至俾翻佢嘅漢字， 係啊係啊，因為呢個會問個 Woman 有冇中文版，佢都話唔 sure 幹男係咪真係嗰個 應該係警方後來要出海報嘅時間先至， 我俾翻個中文字， 同佢家人商量點樣去用翻一個啱音嘅漢字。俾佢咯，因為咁佢易砌啲成個版面，同埋係容易令人記 啊。哦，咁啊係， 好過砌拼音咁解。 宮澤幹男咁啊，當年就44歲啊嚇，即係中年嘅一個中年嘅男士。咁佢咧就即係你一家四口望落去好幸福啦。 係啊。 咁啊，當時佢有一份好嘅工作，都叫高薪厚祿嘅喎，係嘛？即係呢一啲做 corporate image 喎，唔係小嘢嘅。 係啊，依啲唔差嘅應該。 同埋都係啲大客嚟嘅喎，嗰啲係啲即係international brand 嗰啲咁樣。 係啊，佢所以話佢嗰個。所以其中一個重點啦，之前警察去調查其中一個重點就係、是，佢會唔會同佢職業嗰啲有關啊？ 職業上有啲敏感後 咁，但係佢經過一輪調查都係話，因為佢而家接觸嘅都唔係一啲好 sensitive 啊，或者好 confidential 嘅嘢，所以應該唔會同 job related 有關去到。 即係去到咁嚴重要殺佢 啦，咁啊再推遠少少佢以前嘅工作啦。其實佢係做咩咧？佢做嗰啲嘢我都做過嘅。佢係幫啲電視台咧嗰啲遊戲節目咧出題目嘅。 係啊， 咁我做過呢樣嘢嘅。同埋咧，佢又即係其實幾多才多藝。佢又做 animation 嗰啲嘅，即係動畫嗰啲電視嗰啲動畫咧，好似乜都即係掂下咁樣。 佢好明顯就係一個 multimedia 人啦，先至做咗呢啲嘢。 無嚟嘅喎，嗰個係。 係咪未到？我未到佢呢啲 level， 係我都望。 嚇！咁或者講下。 俾人殺啫。 係當時咧，嗱佢點樣？佢以前佢係點樣識佢個老婆嘅咧？佢老婆就好似係識佢嗰時就係做緊啲美容啊嗰啲行業啦。嚇！咁好似話佢哋就去一啲嗰啲你哋有冇上過啲堂啊？ 自我啟發、 自我啟發提升嗰啲咧，踩火炭啊嗰啲咧，你知唔知邊啲？ 唔係有啲係枕頭嗌嘅。 其實東頭差唔多嘅，要瞓釘牀嘅上東頭度，差唔多嘅自我啟發。 你唔好喺度喺度，我哋去翻現場先嚇，睇下睇下我哋現場唔該係啦，係啦。咁講下啦，其實佢當時就識咗佢太太啦，就喺呢一啲場合嗰度一齊咧，就去自我提升潛能咁樣，咁啊相識到嘅邂逅嘅。跟住咧就開始發展啦感情啦，咁然之後咧就嗱呢、這個太太咧其實細佢幾年嘅啫，41歲嘅當年， 係啦三年， 咁啊跟住冇幾耐咧就生咗一對小朋友啦，咁啊或者我哋再其實望翻小朋友咧就當然好細個啦嗰陣時，女咧就係、是、大啲嘅10歲， 係 1992年 出世嘅， 8歲。8歲，咁個仔咧就阿禮啦，阿禮仔咧，佢就係咧6歲嘅啫。係 啦，即係當其時嘅6歲係咯。 即係長女同埋幼男，咁啊一家四口啦，就住喺嗰度啦。咁不如講下佢老婆係做咩啊？好唔好啊？ 佢老婆咧就係做緊一啲教即係日本又教類似公即係 酷模啊，即係公民式教育啦， 公民式教育嘅 好興。 係啦，係啦。咁初頭咧就因為就初頭咧就去。幫學生去補習嘅，咁後屘咧就之後咧就就搬咗去1992年嗰時，因為生咗個大女之後咧，佢 佢將呢個 business 就搬咗翻去佢屋企度，繼續成即係喺佢屋企 繼續做。 係啦，因為佢其實就唔係佢屋企，係佢家姐，即係或者佢阿媽嗰邊啦。咁因為佢家姐同埋姐夫就移咗民啦。 係。 咁咧就佢哋間屋大咗啦嘛，係咪？咁又可以 有位置啦。 不如攞嚟做補入社啊嘛，可以慳翻租金啦。又咁近喺隔離啫嘛。 都啱，因為東京嘅租金都真係都好乸嚟 嘅。係啊。 同香港嘅啦，快。 香港都係啦，嗰時2000年啊，但係都唔少嘢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因為補習社生意出咗事啊？即係惹咗啲壞人，啲唔三唔四嘅人翻嚟咧，即係惹上呢個滅門之禍咧。但係講到滅門咧，喂，唔係普通嘅即係仇怨嘅喎，即係你如果譬如一個人得罪人嘅，咁佢最多捅你兩刀嘅就走咗去嘅啦，或者咁 點解 係啦？點解要成家？ 又唔會去到咁嚴重咯，成家人殺曬， 殺曬真係好嚴重喎。 同埋呢個人咧就好奇怪嘅，陣間大家會聽到啦，就係、是。我都未聽過一個人可以犯咗案之後， 呢單案最特別，亦都係呢個地方。 犯咗案之後， 最特別係呢個地方， 可以留低大量嘅罪證嘅，即多到係即不可思議。我諗唔到有第二單案係會即多過呢一單咯。 都未聽過有第二單係咁樣嘅。 係啦，即如果大家知道有嘅，可唔可以話俾我聽？ 但亦都我哋有最新嘅發展啦，就係、是就係話我其實咁警方咧喺2014年嗰時咧係更正咗咧。其實佢可能唔係真係留咗咁長嘅，係啦，呢個就容後再談啦。 因為最初一直講話留咗10个钟头啊嘛，之前嗰晚死咗啊嘛，11点几就殺咗人啊嘛，跟住第二朝阿媽咧就女死者嘅阿媽啦， 11点钟 發現啦，咁跟住點解話佢係逗留咗10个钟咧？點知咧嚇冇人見過佢走噶嘛？點知佢留咗10个钟咧？咁原來就因為嗰個電腦嘅記錄。電腦記錄我覺得好緊要啊！呢度我都想請教。 呢個係其中一個當時，即係我諗影響呢單案嗰個推斷嘅，其實好重要嘅啲因素。 嗰陣時仲係行緊嗰啲56K 嗰啲啊， 五百六 K 嘅，嗰 陣時即係刀 嗰陣時，寬頻都未係開，即係啱啱叫開始時候嚟嘅啫，唔係個個有嘅。 係，咁喺呢個時候咧，係要俾一張圖大家睇下，如果唔係咧，大家唔會明我講緊乜㗎啦。咁咧就睇一睇第34张相，係啦。時間表34有一個時間表嘅嚇，咁如果你睇唔到啊，可以啊，現場觀眾可以有特殊嘅優惠，你可以坐喺呢個前排呢一度咧，係加多10蚊就得噶啦， 附加費 得唔得？因為我覺得你睇得好辛苦啊，聽話。好啦，今日大家見到啦呢一張圖啦，看圖識字啦，我哋啊，咁就話12月30号嘅時候咧，推斷啦嚇，咁就呢一個兇徒咧就係11点零钟嘅時候咧就衝入佢哋屋企啦。咁就連環咧就殺害4个人嘅，咁啊次序咧簡單講啦 ，friend 好嘛？首先 就由嗰、那個廁所入咗去啦，咁跟住咧就去咗二樓嗰度咧，就殺就碾死咗佢個仔先嘅。 係啦，個仔就喺 個 房裏 面。喺二樓個浴室窗爬入去嘅。 大家放心，一間會俾個圖大家睇嘅。但係而家你先有一個概念先。 係啦，係啦。咁跟住去完有即係個仔碾死咗仔之後咧。咁啊，户主就發覺啦，咁已經好似有 阿公澤先生， 阿公澤先生就發覺已經好似有啲異常喎，咁啊上去睇啦，即係上去睇啦，咁跟住兇手就用呢個柳印刀啊，即係魚生刀咧，就殺咗個户主啦，咁亦都因為個魚生刀咧有部分插咗喺嗰個阿公澤先生個頭上面啦，咁有啲碎，即係整壞咗把刀啦，咁跟住咧兇手咧就用個壞咗嘅柳印刀啦，就繼續傷害佢個妻子同長女啦。咁因為嗰把刀已 經喺頂樓嗰度 嘅，上咗3楼。 係啦。咁但係因為嗰、那個嗰把刀係已經損壞咗啦，佢只係傷到佢兩個嘅啫。咁跟住阿長女同埋嗰個妻子咧係有跟住佢療傷嘅，即係係啦，因為揾到啲紗布啊各方面嘅。 咁而兇徒當時係走咗落去地下。想去廚房攞個另一把刀， 係啦。廚房就應該喺個中間嗰層嘅， 即係第二層，即係樓上嗰樓下嘅啫。係攞樓下， 就即係換刀， 換 刀再劈人， 都恐怖，即係斬你。 即係佢係真係， 係極度恐怖啊！ 佢係好 insist 個賊人係好 insist 要去殺曬所有人。 係啊，即係一定要佢哋死啊！咁同埋因為佢哋喺度療傷咧，我又唔係好明點解佢嗱咁都係諗啦，點解唔走咧？點解會仲會喺度療傷咁鎮定咧？ 我想他不是很鎮定，只是他媽媽看到個女兒飆血， 個媽嘅自然反應去幫個女療傷嘅，即係覺得係一件咁嘅事。 但我相信阿媽都應該傷緊啦，自己 個媽都傷緊啦，但係個阿媽係唔會理自己嘅傷主，見到個女傷咗，第一樣嘢梗係幫個女療傷先。 因為現場發現到一啲棉花咧，就有長呢個長女嗰個血喺度，咁啊，所以咧就推斷佢哋當時咧就有呢個療傷嘅過程喺度嘅嚇。好啦，咁跟住咧就兇手咧就殺曬所有人之後咧，啊最離奇咧佢就冇即刻逃之夭夭噶，而喺現場啦。大家有冇聽過前一排咧香港咧有個傻賊咧就去咗人哋屋企，跟住仲飲檸檬茶咁樣啊，飲檸檬茶，唔知點樣去雪櫃偷咗包檸檬茶飲咧，跟住仲話要喺度自殺啦嘛，喺屋企，啲人就叫佢係咯，你唔好喺度即係。就搞到我 變兇宅 咁 啫， 樓價下跌， 大家攬埋成， 即係 有多一個適合某一啲朋友嘅單位咯，嚇，係咯。 咁佢頂曬籠都係飲包檸檬茶啫，呢個人唔係啊，佢咧飲麥茶啦， 飲咗一支麥茶，食咗啲蜜瓜，整咗四杯雪糕添。即係食死杯雪糕呢度先拗頭 啊！係啊， 就拗頭。 同埋佢食雪糕嘅方法係好特別嘅，一陣再講。 係，一陣再講。 咁啊，食完一大堆嘢之後咧，佢亦都咧就話説佢咧，根據電腦記錄啦，佢係用過電腦噶。 嗯， 係。咁啊，點解話佢相信咧？佢係10:55，即係阿媽發現佢之前冇幾耐佢先走嘅咧，即係10:00走咧，就因為咧就發現佢個電腦記錄咧有人咧就上過個網嗰度，就咧睇咗幾分鐘嘢，咁咧就係睇男户主嗰個公司嘅網頁嘅， 同埋四季劇團， 四季劇團係在凌晨，即係凌晨一點零鐘，佢仲喺度食緊哈密瓜嘅時候，佢咧就同時上過呢個電腦嗰度，就去呢個四季劇團嗰度咧就想訂飛，咁但係嗰個網頁咧本身就係呢個男户主 bookmark 咗嘅，因為佢本身咧就係有搞開啲劇社啊，佢一個都文化人嗰啲咁。 佢係因為佢公司做嘅 corporate image 咧，係有幫某啲劇團。 OK， 咁佢本身嘅人都係中意睇劇嘅，咁佢可能係中意呢個劇團，所以佢 bookmark 咗，經常去留意住佢哋嘅 news。 係，但係當然啦，半夜嗰個係唔係個賊去上網咧？嗱，呢個係冇得證實，但係咧，因為嗰個滑鼠嗰度有好多第三者嘅指模，呢個指模咧就唔係現場任何一個。 唔係一個死者嘅， 咁相信咧就係個兇手啦。咁既然佢用得個滑鼠，佢應該再推斷埋就應該係佢上網咯。但係佢冇用過 keyboard 喎，因為 keyboard 咧係冇佢嘅指模。 呢個我覺得合理， 係啊， 合理。 因為就咁， 我諗落去我合理， 係 唔使打任何嘢。 原因係因為佢當時咧，佢一入間屋第一個係殺咗個仔仔啦， 嗱 佢係碾死個仔仔，或者係焗死啦，因為有幾個 係。有人話佢係個仔係瞓喺張牀上面，有個棉被冚住佢， 冚住佢焗死嘅。有人就係話嗰個賊人係碾死佢，但係總之 anyway 到最尾個仔仔嘅死法就係窒息。OK， 好，跟住個爸爸因為喺樓下做開嘢嘅，聽到樓上咦 bling bling 咩事咧，走上去睇，咁賊人就用佢嗰把柳葉魚生刀。就當佢魚生咁插啦，好啦，咁喺呢一個過程咧，兩個男人打鬥咧，其實好激烈嘅， 係 bling bling 嘅打鬥， 係咯，而且可以打到佢個頭裡面係有刀碎刀片碎喺度， 即係插到刀頭都斷咗喺對方嘅頭度，好恐怖一件事。好啦，但係因為咁樣呢個情況之下，嗰個殘應該係受咗傷嘅， 係 啊，因為係有之後第二日有第二啲報告咧， 嚇， 即係有一啲報告就係話有人見到呢，即係有個男可疑人物係。係右手傷到一個咩程度咧？係見骨嘅， 見骨係喺呢個即係鐵路嗰度揾到佢 啦，係啦，喺個鐵路站度。咁所以估計呢個人當時呢一場嘅打鬥裏邊咧，佢係傷咗嘅， 係傷得好緊要添， 傷得好緊要嘅， 所以流咗大量血跡喺現場。 佢流咗大量血跡，亦都用一啲即係唔同嘅方法去止個血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你喺個電腦度淨係揾到佢用嗰只 mouse 嘅 指紋。 嚇，正常嘅，因為佢得一隻手可以正常使用。 哦，因為另外一手傷咗， 同埋我哋即係一陣間都會講到食雪糕度嘅，係有關嘅呢樣嘢。 係， 因為佢隻手傷咗，佢用到力啊嘛。 係，咁佢本身咧，而且話根據佢斬人嗰啲刀嘅血跡嚟睇啦，嗰啲傷痕嚟睇啦，佢係一個右手嘅人嚟嘅，即係好似我哋咁都係右手嘅， 右撇子啦。 係。 咁佢傷咗隻左手，所以佢就冇用到 隻手嚟到，咁啊淨係用右手咯。 係，但如果佢真係需要打字嘅話，佢都係始終要即係用翻隻右手去打嘅。 有幾個方法㗎嘛？除咗咁之外，佢可以喺個電腦度撳個 keyboard 出嚟，用隻 mouse 撳啊嘛。 係， 可以用隻 mouse 撳㗎嘛。尤其是日文，因為好多時候可以用拼音。 就可以打到噶啦。 喂，但我最想問你咧，嗱、因為嗰陣時咧。同而家唔同啊嘛！你一上咗網咧，其實唔知道你用咗幾多分鐘噶嘛。 係啊。哦，嗰陣時好易計啫。 嗰陣時係咪你一上咗一連接咗，佢就會用啦？ 有兩個方法啦。如果你睇緊部自己部電腦嘅，咁你因為嗰陣時用 modem 噶嘛，係你個 modem 幾時用咗幾多分鐘，其實係有記錄㗎。 咁佢幾時為之斷咗？即係譬如我包時我離開咗，哦唔記得咗啦已經。 你 lock out 噶嘛要 lock out 先至為之。 係啊。 咁嗰個人 用完要刪噶嘛？ 咁嗰個因為佢有個記錄話佢嗰陣時咧半夜嗰個記錄咧係幾分鐘啊用咗。係 啊。 咁佢特登 lock out 唔通？ 一定要㗎，因為嗰陣時，因為佢有啲，因為以前有啲 plan 咧，用 modem 嘅年代咧係逐分鐘計㗎。 咁點解佢會咁好手尾要特登 lock out 咧？ 呢個真係唔知道，可能係一個本身好習慣嘅 discipline 好好嘅人。 因為依個係可能下一 part 都會講。 唔係，因為我喺度諗緊咧，會唔會係其實根本咧依啲咁嘅記錄咧，其實都係嗰個男户主用嘅咧，因為個時間。你電腦嗰個時間其實係咪咁確實的？ 嗱，呢 個有啲誤差嘅。 嗱，呢個我諗講到之後咧、啊，我哋就可以去討論。其實可以值得商榷嘅。 我最想問你呢個問題。 值得商榷嘅，值得商榷嘅。 呢單案咧，仲有好多好多嘢講。而家咧，其實發覺咧唔夠時間，因為咧仲有大量嗰啲物證咧，淨係逐件數啊，都唔知數幾多。 呢單案好容易 operationalization 嘅。 黐線嘅，真係啲證物多到啊！翻嚟啊，慢慢數俾大家。 再傾。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睇呢个节目好鬼良多，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呢啲嘢。呢、這个节目准备好充足啦，同埋可以带俾大家一个、批判性嘅思维，同埋逻辑思维系好紧要咯，觉得。咁然之后就。之後就做了付費會員，就看埋其他重播添啦。咁其實就好癲咯，覺得自己每一單案都可能看過三四次以上啦。到後期啦，咁就花家姐就呼籲啦，因為周海亮案啦，咁就呼籲啲奇案迷啦，就上呢個庭上面啊聽下作供啦。當你有一日真係被抽中做陪審團嘅時候，你會去點樣去？抉擇人哋嘅未來咧，其實都好緊要咯。咁跟住之後聽咗一庭之後，就真係冇辦法自拔啦，就真係好沉淪喺呢單 case 度啦。咁就不停咁揾料啦，然之後就做咗呢一本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好癲嘅嘢啦。 呢本好明顯係死亡筆記啊！係 好癲嘅筆記啦。 喂，睇嚟我害咗你啊！唔知點解啫。多謝曬。 因為係自拔唔到咯，咁樣咯。咁好高興可以參加到呢三集嘅節目。